直到不能期待里面我发生，愿每天快活直到不能围着拜夜里的灯。直到不能华丽故事会发生，愿每一分钟活到出神，从地铁直到海滨，从白发直到现金，从墨镜直到斯文， 愿每天青春直到变身，如像玛利亚再生，华日与夜结的人。 Thank you.